下跳窜。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37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大家好，我是杰克唐。今天是周四，按理说会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感悟，分享一个话题，聊聊天，同时还有很多的优秀的音乐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今天是由杰克唐来代班的，所以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看到周准出现的朋友们要换一个，迅速的切换一下状态。想象一个女生在晚上10点到11点钟的一个陪伴，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我们还准备了故事，因为今天又是杰克唐的故事和时间。那在听故事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交流，同时可以看到整个直播间的样子。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10点答录机，也就是花椒上面来搜索10点答录机这个名字，和我们的节目是同名的，就可以看到在直播间里面很多和你一样进入到10点答录机的小伙伴们。比如看到了子宇，谢谢，谢谢你的鼓励。还有一生的爱、稻草人、Clara 小 C， 听一个女孩子婉转婉转动听的声音也是很好的，好吧？其实是不同的视角，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角度。那今天我们的故事也是分了不同的角度，因为今天邂逅夏日时光的主人公有几个人，而每一个人看待夏日，在夏日当中所邂逅的那段时光也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要想和我交流的部分，欢迎留言，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唐，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都可以。先来听第一首歌，听上去懒洋洋的吉他声会让你忍不住想伸个懒腰，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燕窝》。 散落，有些深刻的错。 是来自于张悬的喜欢。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邂逅夏日时光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当中，因为有不同的邂逅，所以也会有不同的主人公。很希望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成为那个可以邂逅夏日时光的人。所以如果听了故事，或者是你有故事想要对我讲，就欢迎和我留言。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这里，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实时留言，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在里面的小伙伴，比如南方姑娘、喜欢矜持的妞、分开的你，还有落叶、国国房等等等等。好，让我们换一种语态，刚才是欢迎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故事时间了。看看这些人在这个城市当中都会邂逅什么样的夏日时光。对于迷失的人， 总有一些城市会令他们觉得像是回到了家，而总有一些地方能够让孤寂的人放逐自己，远远地离开那种种种熟悉的事物。星期天的早上，书店只有我和书，还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是我的小侄子。往往他会吃着冰棍儿，趴在高梯椅上写暑假作业。直到中午的时分，人们才陆陆续续光临，顶着阳光踏进店里。我想，他们也许是厌倦了到咖啡厅吃冰沙，或者是在人群中闲逛，才会选择偏离寻常的休闲路线，在书店里稍作停留，享受片刻的阴凉和宁静。因为书店里充满了皮革和纸张的气味，能够立刻给人们安静的感觉。而每当我的指尖划过书籍，那感觉就像是一个钢琴家在抚摸琴键。 Time we had. 了 Clara 小 C 说，假如每个故事都是一颗糖，那么我很好奇今天听到的故事会是什么气味的。我也很好奇，当把故事整个讲完，你可能不仅仅会嗅到某一种气味，而是如果假如说可以吃到这颗糖当中的颗颗分明的层次感，比如先是甜，然后有一点酸，接着可能又有一点点苦涩，或者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余味，每一个人可能都会从中得出不同的答案来。而我希望属于你的，你邂逅的夏日时光，也可以用不管是故事的方式，或者是你喜欢的某一首歌的方式，作为延伸的方式来讲述出来。好，继续来讲故事。关于邂逅夏日时光，现在来点音乐，这样就会觉得更有氛围了。刚才我们说，在一家书店里，我选择和书为伍。如果用手抚摸过那些书，就好像是一个钢琴家抚摸琴键般的舒适感。也有很多人喜欢闻书的香味，那种油墨散发出来的清香。好，接下来的主人公也要陆续登场了。十三，当然这是一个代号。十三是一个决心成为画家的女孩，绕着世界飞行，看着那些美好的事物，用线条在纸上勾勒呈现脑海中的画面。她说希望人们爱上她画中的时刻，而这些时刻超越她自己的人生。星期天她也是书店里的常客，早晨或者晚上她都会过来画画。他给我看过他画的水彩画，他说这些水彩画会让他觉得跟一个遥远的人很亲近。画面里面的是途经书店的那个小花园，画上还有那静谧的湖水，丛生的苔藓。另外一幅画中，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还有两个身影，好像在等待什么去打破平静。云存天际，细碎的斑点撩作野花，右下角是用红色颜料牵着两个姓名的缩写字母。十三总是嫣然带笑，我记得他海蓝色的平底鞋的圆润边缘，还记得他红色头发在脑后紧束的丸子发型。他总是爱坐在第四排的书架左边靠里边，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光线，并且对着窗外还能看到路边的一棵大榕树，而鸟雀就在那棵树上筑巢。会不会很有画面感呢？关于十三的故事，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个特写镜头，看着他坐在窗边看着那棵榕树，也会去想象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和故事。 我轻飘飘地跳进眼前的爱河，身边漫游的过客比不上你手中的可乐，他们说记得加油呢，要带着我一起的离合，装满幸福的宝格，霸占空气不好意思了。我说亲爱亲爱的，我跳进眼前的爱河，身边漫游的过客都要祝你生日快乐，他们说记得加油呢，要带装满幸福的宝格，不好意思了，嘿耶嘿耶嘿耶。 都说友情饮水饱，还真的是这样。欧一西好吃，所以让我们觉得有那种好滋味的，会是一个好故事，或者是一段好恋情。谢谢潮汐军团送的女神，也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执念家送的女神。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对，我是杰克堂。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你是刚刚选择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在电波中相遇的话，你也可以有其他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并且看一看主播坐在直播间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就是十点答录机。在上面不仅可以找到我，还可以找到很多和你一样可能在周四晚上十点多，现在是10:23，还依然有点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们，幸福平安，芝麻开门。感觉好像有一种承接的感觉。如果要把大家的名字来作为一个讲故事一样的元素的话，我想应该会讲出来不一样的故事，就好像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一个时空当中，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他们各自的动作表情和他们所经历的邂逅的夏日时光。如果类比出来的话，就会觉得在我们的整个直播间之外，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而且因为十点答录机，我们聚合在了同样的一个虚拟的网络的时空当中，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应该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夏日时光。继续来听歌。因为上半时段的时间，我觉得刚好可以用一首歌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这样的话在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讲故事，同时我也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邀请你讲出你的夏日时光的故事。因为在之后我们除了讲故事之外，也会讲一讲就在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比如说我的、杰克堂的、周准的，或者是你的故事。继续听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在这个时刻，这个时候，每一首歌它会有不同的符号的意味以及它所具备的色彩。 天的云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熟悉，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谁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 来自维里安的好天气。当然虽然进伏了，很难说每一天的天气是好天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只要有好心情就会是好天气。当然这是种比较矫情的说法，但是我真的会觉得，比如说我每次下班回家到了晚上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七八点钟或者更晚一些的时候，会看到楼下有很多依然乘凉的爷爷奶奶们。有一个爷爷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每天晚上他都会坐在一个他固定的位子上，拿一个大西瓜，一边吃西瓜，然后旁边放了一个收音机，也不知道他的那个收音机里面会不会也播放着十点大陆机呢。我是杰克堂，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故意把电乐放的久一点，让你先感受一下我所想营造的一个氛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就是这样叮叮咚咚的声响，就会让人觉得仿佛打开了一个八音盒。在这个八音盒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歌来配合，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十点答录机当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在这里给一个全景。邂逅夏日时光，邂逅夏日时光。我想只要我们在夏日里，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时空，就一定会有一些在这个季节所发生的故事。就算不是这个季节，也可能是上一个差不多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呢就是那种五感算是比较敏锐的，当然除了眼睛有点近视，耳朵因为对常年做广播的关系已经有点听力衰减，好像剩下的也没什么了哈。但是嗅觉和味觉会异常灵敏，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潮湿的空气，以及所闻到的那种空气当中的气息，你就会知道啊，这是属于春天的味儿，这是夏天的味道。而现在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潮湿感，所邂逅的那种夏天的有温度有湿度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独属于夏日的时光。当然除了邂逅这种潮湿，你还会邂逅一些故事，一些人，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感兴趣的部分。谢谢刚才送快递的来了关注，还有很多如果云知道、无尽的思念、我本风华、流流兮兮欢迎你们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当然如果你们是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我们是一档到了晚上，如果你有心事睡不着，或者想思念一个人，有一些心情想要和我们吐露的话，欢迎来到这儿找到你的伙伴们。今天我们讲故事，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刚刚我们在一个书店里面，由我的视角遇到了十三，还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喜欢坐在高铁椅上写暑假作业，还有厌倦了 啊，吃冰沙或者冰淇淋的那些人群当中的人。现在让我们把视角再移到一个紧邻窗边的位置，一个叫做 L 的姑娘，当然这也是她的一个代号 L， 听上去很有故事吧。她除了非常爱看书之外，她还喜欢坐在那里看人，静静地坐着，很少开口。记得她第一次走进这个书店，夜晚书店已经不再有客人，我便坐在书桌的后面看书。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到他的存在。他静静地站在收银台不远处，手里拿着一本书望着我。我想如果我再看得入迷一点，我不知道他要站到多久才会走过来叫醒我付款。我看了一眼书名，时间之旅，很老的一本书了，甚至书皮有一些发旧，但内容非常精彩。我除了中文以外，甚至还找过原文再读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旅途。他对着我腼腆的笑。后来他常来，我问他为什么喜欢看人，他说因为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故事，就好像看书一样，能体验一次不是自己的人生。嘿，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好天气再来一遍？显然好天气总是争先恐后的想要宣告。 Pretend between the trees and fed my house gas sparking leaves and laughed in my pretty bed of green. I had a dream that I could fly from the highest swing. I had a dream. Cristiano 夸主播漂亮，当然这句留言要读出来了。还看到了绿叶对根的情谊 F09031772999， 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路机，让我们一起摇摆着做一个关于十点打路机的梦。谢谢 YYY 的掌声，谢谢看到了，这是 Dream。 To say about this life I'm willing to lead. I lived it full, I lived it well. As many tales I live to tell. I'm ready now. I'm ready now. I'm ready now to fly from the highest wind. 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邂逅夏日时光的故事，让我们继续把它讲完。Joe， 是一个美国人，我的朋友，来自南方，总是独自一人。但是十岁的小侄子特别喜欢他，因为每次来他都会带一包糖果递给小侄子，然后小朋友就欢笑着蹦跳而去。Joe 总是爱穿一双深棕色的皮鞋，非但不太适合这个天气，更不太适合他的年纪。他还在这里处理他的邮件，再看上一两个钟头的书刊。他喜欢歪在书架旁边，手摸索着烟盒，读马塞尔的著作。偶尔小侄子拉着他的衬衫在他面前跳跃，他也乐意和小朋友玩乐一番。Joe说他喜欢又有人气但又不会很吵的地方。他说他在躲避一座注定永远扮演自己的城市，喧嚣的车流永无休止，住在城里的人便是住在烟尘的云雾中，唯有一阵风起才会散开一阵子。远远望来，或停留或离去的人，像是乘大海自海上来的人，乘大船自海上来的人，都带着渴望，生活在放逐中，中间断魂的人，他们决定要去某处，不是为了寻找自己，而是为了寻找相似的人。他会如同在画布上，在文字中想象一般的生活，如同片片微弱的星光，渴望却遥远，动人，没有变迁。对呀，也许会被写在书里，也许会被画到画里，也可能会被写到歌里。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你被写进我的歌里》，是这个名字吧？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身份，我被写。 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我总是有的时候会把它念颠倒，类似于你被写在歌里啊，或者你被我写在歌里啊，总之大家能够明白是那个意思就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这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酝酿这个词啊，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意味在里边的。比如说，你需要一点时间，你还需要刚刚好的温度，比如像夏日时光，在夏天是不是最适合酝酿呢？冬天如果适合冬藏的话，那夏天的这种发酵的感觉会让你发酵出一段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发酵出来一段什么样的邂逅。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邂逅夏日时光。关于这个话题，你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故事，都欢迎和我分享。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啊，这应该要给个特写才可以看得到，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了。而我们今天要聊的邂逅夏日时光，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一种在周四晚上22:48的一场邂逅。其实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故事，杰克糖的故事盒，不知道大家吃出了什么样的味道。每一个人的糖果一定都不一样。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了几个人，13还有 L Joe 那个小姑娘，还有那个书店老板，或者是他那个10岁的可爱的小侄子。每一个人手中拿的棒棒糖和那个糖果盒里面的颜色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好像《阿甘正传》里边那个非常有名的桥段台词，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样的口味。而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中的我们，所邂逅的夏日也一定不一样。就比如如果你在南方，可能你会体会到那种绵延的好像春天才会下梅雨，那夏天应该就是那种闷热的状态，也会有那种暴晒，但是到了阴凉处就会觉得非常无比清凉的避暑山庄，或者是那种避暑圣地。每一个城市它所带来的夏天的感觉一定不一样，所以我很好奇你在哪儿，你的城市是哪一座，而你的城市的夏天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比如北京，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从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虽然我的家乡离北京也不太远，但是北京的夏天，如果说到北京的夏天，我脑海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会穿着那种人字拖，然后和3-2好友一定要去一个类似于大排档的地方吃烤串喝啤酒。当然我的这个酒量有限，更多的是主吃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想起来那个时候差不多这种炎热的季节下大家的那种相聚的时刻。克莱尔小 C 说，今日的夏，今年的夦日又与十点搭路机结缘。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克莱尔小 C， 我说我们的名字有一点点相似，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lara， C-L-A-R-A， 和你的 Clara， Claire， 好像是有一点点，在念发音上面都会觉得有点相似。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旅途，我们再去寻找，除了寻找自己之外，也是寻找那个和自己相似的人。你会本能的嗅到对方身上和你气味相投的那个部分，然后迅速的结为同盟。谢谢叶子的关注，还有最初的杨太阳、张鹏，结了婚的结了婚女人，欢迎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希望今天的晚上成为你们的一次夏日邂逅。继续来听歌。I won't give up， 我不会放弃，无论在什么时候。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听到这样一首歌，这样一句话。 It's like watching the night sky or a beautiful sunrise. Well, there's so much they hold. And just like them old stars, I see that you've come so far to be right where you are. How old is your soul? Well,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When you're needing your space to do some navigating, I'll be here patiently waiting to see what you find. Even the stars, they someone who walks away so easily. I'm here to stay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that I can make. Our differences, they do a lot to teach us how to use the tools and gifts we got here. We got a lot at stake. And in the end, you're still my friend. At least we did intend for us to work. We didn't break, we didn't burn. We had to learn how to bend without the world caving in. I had to learn what I got and what I'm not and who I am.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I won't give up.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酝酿了一首关于夏日的诗，谢谢这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看到还有陆陆续续一些新朋友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说再见了。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十点答录机都会准时和你相伴，只不过可能星期一到日的出现的陪伴的性别不太一样。杰克唐一般是周六日的晚上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故事听听歌，而星期一到五呢，会是帅气的男生周准来给大家讲一讲心灵故事，分享心灵感悟，还有他准备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人的专辑和唱片。那在今天晚上最后应该用什么样的歌来做一个结尾呢？谢谢 Cristiano 关注主播，还看到了一个非常应景的名字进入到今天邂逅夏日时光的你，就是夏天。很可爱的是，感觉在十点答录机的最后一首歌之前邂逅了一个夏天。好，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让我们周六再见。所以在最后要送你一个晚安，这是来自于好妹妹的晚安曲。 晚安，你说晚安，我就熄灭了开关。晚安，晚安，也许有做梦的习惯。晚安，晚安，隔着遥远的想念。 回应一下 Cristiano， 明天明天不是我，但是周六就会有见面了。不过明天的节目依然精彩，欢迎你来看看。 晚安，晚安，无声发酵对你的爱。晚安，晚安，看流星滑落下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但我想要一点点陪伴。谁让我是任性的小孩？当你说了晚安。